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让你放弃和等待，是为了给你最好的安排。那些欺骗、侮辱和伤害，只是这个世界温柔补偿的序曲。愿你从中成长，学会用另一种角度看待人生。这是普普通通的一天。早上起来，他发现家里停电了，于是没办法用热水洗漱，用电吹风吹头，不能热牛奶烤面包，只好草草打理一下就出门。刚走进电梯，邻居家养的小狗一下子冲进来扑住，上周刚买的米白长裙上顿时出现两只黑黑的爪印。开车被警察拦，才想起来今天限行，罚了100。到了公司正好晚了1分钟，又罚50。冲进会议室开例会，老板正宣布工作调整的名单，他的业务居然被无故暂停，职位则被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所取代。他一个人去了餐厅，刚把一口饭送进嘴里，重要客户打来电话，对方取消了金额最大的一笔订单，年底的奖金泡汤了。他看着面前的午餐，再无半分胃口。刚回公司，电话响起，妈妈在电话那端哽咽，说姥姥的病又重，可能熬不过这个月了。他安慰着妈妈，丝毫不敢提及自己工作的变动，只说一定尽快回去看姥姥。放下电话，短信声响起，居然是暗恋了10年的对象发来的消息，嗨，我要结婚了。黄昏，他站在回家的路边等着打车，可每位司机听到他要去的地方都拒载。无奈，他踩着高跟鞋，拎着沉重的电脑包向家的方向走去，脚很快磨出了血泡，实在走不动了，太痛了。他蹲下来缓缓地揉着伤口，夜色笼罩，头顶的月亮冷冷地俯瞰着他，仿佛无声地提醒家里还是一片黑暗。他的眼泪在一瞬间夺眶而出。看起来，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悲伤， 拼尽全力的会急转直下，刻骨铭心的会草草结局，飞蛾扑火的会灰飞烟灭。于是我们失望、沮丧、困惑、挣扎，甚至绝望，对这一切产生深深不信任感与抗拒感，终于觉得精疲力尽了，无路可走，可是真的走不下去了。他站起来擦干眼泪，摇晃着继续往前走，直到下一个路口终于有一辆车停下来，报了地址，司机和气地说，这么巧，我们住同一个小区，正好收工，免费送你回家。他连声道谢上了车，电话响起，客户在另一端说，虽然订单取消，可是他的敬业态度让他觉得感动，不知他是否对新的岗位感兴趣，如果愿意跳到自己的公司，薪水涨一倍，职务也提升。他说，其实我等你辞职已经好久了。 我说所有的酒， 他惊喜地说着谢谢，心情也好了不少，于是顺手给暗恋对象回了个短信，说祝你幸福。手机屏幕闪亮，是他发来的回复，今天我跟阿姨通了电话，这周末我们一起回家看姥姥吧。他惊异地问，为什么你要陪我回家看姥姥？他发来一个笑脸，如果不是想让姥姥开心，我不会把求婚提前这么久的。他不敢置信地望着那一行话，张大了嘴巴，手足无措。他像是知道他的心事，又发，我都知道，我喜欢你。他眼圈一下子红了，心里却轰轰炸开了几朵烟花，一路抿着嘴笑回家，拿出钥匙，邻居家的门却掀开了，邻居笑眯眯地说，今天我遛狗回来，发现你家的电闸坏了，就叫我老公帮你修好了。他的身后那只小狗探出头来，汪汪两声，欢快地摇着尾巴。他推开家门，一世融融，满眼暖意。所有的故事都会有一个答案，所有的答案就未必如最初所愿，重要的是在最终答案到来之前，你是否耐得住性子，守得住初心，等到转角的光明。 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看别人的故事，听自己的心声，在别人的生活里做自己的梦。你的电影，我的心，让电影成为新的任意门。 欢迎收听你的电影我的心，我是主播月然。听到刚刚这段熟悉的旋律，相信大家脑海中一定浮现出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他披着长袍，拿着魔杖，高喊咒语，戴着一副黑色的圆框眼镜。没错，这个小男孩就是我们今天系列电影的主人公哈利波特。今年是哈利波特系列诞生的20周年，1997年6月26日，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在英国出版面世。11岁的哈利在国王十字车站勇敢穿过左右1/4站台，坐上霍格沃茨专列，为全世界的孩子们打开了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从此这个魔法世界疯狂吸粉，魁地奇、左右1/4站台、对角巷、古林阁，这些熟悉的词直到今天还会从许多哈迷的脑海中冒出来。从魔法石到死亡圣器，我们与哈利、赫敏、罗恩一起成长，这些勇敢机智的形象承载了我们心目中最最珍贵的回忆。为了庆祝哈利波特系列20周年，从印度尼西亚到乌拉圭，世界各地的哈利波特迷们穿着长袍和眼镜庆祝哈利波特满20岁。在英国有676位哈迷聚集在波尔顿，戴着圆眼镜和伤疤贴纸，一举打破同一地点最多人同时扮演哈利波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此外，来自全世界的粉丝们聚集在英国伦敦国王十字车站，在小说中描述的站台前排起长龙拍照留念。当年抱着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书稿四处碰壁的 J.K. 罗琳和那些拒绝他的编辑们，一定不会想到哈利波特取得的巨大成功，并奇迹般的风靡了20年。哈利波特名列世界上最畅销小说系列，已经被翻译成73种语言，共卖出了超过5亿本，而8部系列电影全球总票房达77亿美元，迄今为止都是全球最卖座的系列电影。无论是魔戒、星球大战，还是横跨半个多世纪的007，都无法逾越。哈利波特究竟为什么会风靡20年？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 J.K. 罗琳在哈利波特系列里所呈现的宏大叙事，以及从框架到细节所体现出的无可比拟的想象力。对于10几岁的孩子来说，那些跳跃在浅绿色纸张上的文字自带魔力，一旦一个字蹦入眼中，不到全书读完便再无任何事情比之更有吸引。在电影版没有出现之前，一个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足以在文字的指引下随意驰骋。在文字所创造的无限可能的对比下，电影的表演形式显然将这种想象大打折扣。因此在哈利波特的电影上映之后，还受到了观众不小的非议。由于前四部还是十分忠于原著，改编小心翼翼，但从第5部开始，因为对人物关系的处理简单粗暴，以及一些情节的删减，原著粉对电影的改编极为不满。但是这并不影响仍有无数书迷一边吐槽着电影的改编，一边仍在不厌其烦的2刷3刷，并期待着下一部的上映。虽然原著党对硬办的态度不同，但总体来说，哈利波特系列对书中魔法世界的还原还是比较成功的，比如表面威严但深藏秘密的霍格沃茨，还有成功的选角，特别是三个主人公的精彩演技和与角色的高度匹配。对于哈利波特系列，除了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主角之外，不能不说的就是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和情节，比如通往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左右1/4站台。 在马瓜眼中，这个站台就是国王十字车站的第九号和第十号站台中间的一堵墙。但是对巫师们来说，穿过这堵墙就能通向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比如有点类似 GPS 功能的火点地图。用咒语开启地图的魔法后，火点地图上会浮现出一张霍格沃茨的地图，还有里面每个人所在的位置。比如邓布利多的冥想盆可以将保存好的头脑中的想法和记忆调取后供人身临其境的查看。比如各种好玩的咒语，用于解除对方武器的除你武器，用于瞬间移动的移形咒、幻影移形、奥罗专用的变形咒、阿尼玛格斯和照明咒、荧光闪烁等等。比如书中魔法世界最重要的体育运动魁地奇世界杯，巫师们骑着飞天扫帚在空中激烈的争夺，既要躲开游走球，又要想办法用鬼飞球投球得分，而找球手则得时刻关注金色飞姐的动静。投进鬼飞球的一方可得十分，抓住金色飞贼则能拿到150分。魔法世界的魁地奇没有比赛时长限制，当金色飞贼被抓住时，一场比赛才会终止。再比如童年时最想要由不同杖心和不同木质制成的魔杖，哈利同款飞天扫帚、光轮2000、隐形帐篷，这些炫酷的魔法师标配。这些充满创造力的想象除了有趣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情感外溢的影响。比如出现于魔法石篇里的厄里斯魔镜，它能够使人看到自己内心深处最迫切最强烈的渴望，也因为这个特性，它被作为保护魔法石对付伏地魔的最后一个道具。因为只有一心想找到石头，想要它但不使用它的人，才有办法得到魔法石。厄里斯 Erised 是欲望 Desire 的反写，人往往会迷恋镜子所带来的虚幻满足或安慰。哈利也一样，他在镜子里能够看到逝去的父母，镜子最终被搬走，因为人不能活在梦里，不要依赖梦想而忘记生活。你是不是也会暗自揣摩自己在镜子中会看到什么？当你能够在镜中每天看到你内心真实的欲望时，你会如何对待那份真实而虚幻的存在？你会因此而逃避生活吗？还是会回到真切的生活中去，用自洽的方式面对充满缺憾的人生？书中的想象除了借鉴于现实世界但做了大胆改造之外，还有一些则是来自作者 J.K. 罗琳本人的生活经历。事实上，这部给无数人带来快乐的作品诞生于 J.K. 罗琳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在那个阶段，他最为依恋的母亲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在确诊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去世了，跟父亲长久紧张的关系也走向彻底的恶化。带着伤痛，他只身远赴葡萄牙做英语老师，在当地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失败婚姻后，他带着还是婴儿的女儿回到伦敦，靠着微薄的社会救助艰难生活，一度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多年后的他曾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一个麻木的冷漠的生物，不相信自己还能感到幸福，还能感到愉快。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和绝望启发了他成功地塑造出小说中摄魂怪这一生物。摄魂怪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生物之一，它们出没在最黑暗最肮脏的地方，它们热爱腐败和绝望，它们吞噬周围环境里的安宁 希望和快乐。一旦接近摄魂怪，一切美妙的感觉，一切快乐的回忆，都会从你的身体里被吸走。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中，哈利正面遭遇了摄魂怪，一开始他无力抵抗。那么如何应对这种可怕的存在呢？J.K. 罗琳设计了护神守卫的守护神咒，通过内心深处最快乐的回忆给你的力量，能驱散和打散那些让我们最为畏惧的黑暗。这或许正是他在最脆弱的时候坚持下去的方法。于是哈利召唤了守卫神赶走摄魂怪。J.K. 罗琳曾说，自己把生活中快乐的部分和黑暗或绝望的部分都融入到作品中。你觉得我们所爱的逝者真的离开我们了吗？你觉得困厄之时，我们对他们的想念愈发清晰了吗？这是他在书中谈论到死亡时提出的两个问题。正如罗琳所说，哈利至少有一半的精力都是在处理各种形式的死亡。死亡对生者有什么影响？死亡意味着什么？从最早还是婴儿时期经历了父母的死亡，到后来教父小天狼星布莱克、疯眼汉穆迪、海德威、小精灵多比、弗莱德韦斯莱、阿布斯邓布利多、莱姆斯卢平，到西弗勒斯斯内普，几乎每一本书中，哈利都在面临着被迫跟身边最亲密的人逐个告别。直到最后，他明白了，死亡也许是自己的宿命，要打败伏地魔，唯有同归于尽。这一次，他必须直面自己的死亡，在逝去的。这一次，他必须直面自己的死亡。在逝去的那些他最爱的人的陪伴下，他闭着眼睛接受了伏地魔的阿瓦达索命。最后的大战被罗琳描述为两种不同灵魂的对战，一个灵魂被损害，主动放弃了一部分人性，去爱和理解爱的能力，而另一个灵魂有瑕疵的、脆弱的、受伤的灵魂，但依然敢去爱，敢去希望。罗琳通过魔法世界想要说明的是，魔法虽然强大，但并不是万能的。你想成为哪类人，并不取决于你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你的选择。哪怕是在魔法世界，人实际靠的还是自己的力量，而支撑你走到最后的，是最单纯但最有力的对爱的理解和坚持。不过对于最早追书更新的孩子们来说，这些现在看似乎可以几句话概括的话背后，潜伏在字里行间的枝桠脉络，很多细腻深刻的感情，并不是件易于把握的事情。对于很多读者和观众而言，这七年可以说是人生电光火石般变化成长的七年。在被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惊喜不断的魔法世界的外壳所打动的同时，阅读和观影本身的快乐，也许就是那种伴随感和因人而异而得来的共鸣和疏解。电影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被一个人这样深深地爱过，尽管爱我们的人已经死了，也会给我们留下一个永远的护身符。对于有类似经历的人来说，这些在他们看起来很普通的句子，带来的却会是一种治愈。其实从故事上，《哈利波特》跟其他英雄系列所体现的是同样的主题，始终都是最普通的困境，比如得到和失去，死亡和生存，信任和背叛，勇敢和怯懦，能力和选择。但是在精致的细节和情节之中成长出来的个性鲜明而饱满的人物和他们的纠结与抉择，有时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脆弱的你，也照出了强大的你。一

给至尊宝三颗痣的人是紫霞仙子。貌似有人这样说过，总会有一个女孩出现，让男孩变成男人，但男人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她。似乎在至尊宝与紫霞之间便是如此。还记得紫霞的开场白，现在我郑重宣布，这座山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包括你。然而现实却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属于你，包括你自己。也许我们就是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年轻，所以压住于爱情。至尊宝拒绝了紫霞，他以为自己还爱晶晶。见到晶晶，他又发现紫霞才是真爱。命运一直在同他开玩笑，至尊宝忽然间成了孙悟空，千辛万苦地找到了晶晶，却又爱上了紫霞。电影通过主人公对至尊宝和孙悟空两者身份的选择，解释每个人在人生过程中遇到两难时该怎样做出抉择。然而可惜的是，电影帮我们做出的抉择却不是我们最想要的，而是最应该的。大多数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那段关于爱情的经典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之后才后悔莫及。至尊宝向紫霞说了这样一个谎话，紫霞便沉浸在自己傻傻的幸福之中。至尊宝在此时得到了白晶晶，却失去了紫霞，他觉得自己应该高兴，却沦落到另一种失落之中。当他失去了，才想到应该去珍惜，而这个时候至尊宝已经死了。他看到了紫霞仙子在他心中留下的一滴眼泪，也看到了自己的真心。500年又500年，兜了一大圈，再次回到原点，人没能战胜命运，而人的尊严却在抗争中得到了肯定。生亦何欢，死亦何苦，至尊宝成为了悟空，紧箍咒圈住的是往昔的梦想，圈住的是棱角分明的个性。 观音大师，我开始明白你说的话。以前我看事物是用肉眼去看，但是在我死去的那一刹那，我开始用心眼去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真的可以看得前所未有的那么清楚。原来那个女孩子在我的心里面留下了一滴眼泪，我完全可以感受到她当时是多么的伤心。 尘世间的事你不再留恋了吗？ 没关系啦，生亦何哀，死亦何苦。 说得好，说得好。 来，恭喜恭喜。 怎么样老兄，来坐坐坐。 你坐。 最倒霉的是连累我的三位新朋友，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吧。 哎，算了， 别提了别提了。 不过我真的不明白，恨一个人可以10年50年甚至500年这样恨下去，为什么仇恨可以大到这种地步呢？ 所以唐三藏去取西经，他就是想指望这本经书去化解人世间的仇恨。 明白，我要留下来，因为还有事情等着我去做，你们自己跑快点去投胎吧。 好， 哎，这辈子我害你们被人砍了一刀，希望下辈子有机会可以还。 要还就还三刀， 怎么说都行，亲爱的菩萨。 好，我们走了。再见。 再见，我送了。 再见再见。 我要再提醒你一次，金箍戴上之后你再也不是个凡人，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半点，如果动心，这个金箍就会在你头上越收越紧，苦不堪言。 听到。 在戴上这个金箍之前，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 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在影片中，孙悟空救师傅和取经似乎成为了一个标志，标志着人生的事业。只有通过完成事业，才能够拥有自己的爱情幸福，而青葱岁月里的那些美好的爱情只能留在青春的回忆里。至尊宝对骗回孙悟空这件事一直抗拒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个男孩抗拒着他的成长。牛魔王是在路上逼迫着至尊宝变回孙悟空的因素，也是逼迫我们成长的因素，象征着成长的生活坎坷。只有成长才能够挽回我们的爱情和事业。然而事实上却是，成长的代价却是永远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曾经的青春和那时的爱情。孙悟空则是象征了一个成熟的男人，他战胜了牛魔王，重返取经之路，而紫霞仙子却失去了至尊宝。一觉醒来，这来回穿越了500年的故事竟是一场梦，往事的悲欢离合也都如同梦一样变得释怀了。片中的最后一幕，唐僧师徒四人离开城镇，看到城楼上的一对男女。此时周星驰所扮演的已不再是孙悟空或是至尊宝，朱茵亦不是紫霞仙子，他们是一对普普通通的男女。男人在说话的语气上仍然要维持着自己可笑的尊严，而女人虽然嘴上强硬，却是在恳求男人留下。孙悟空附到男人身上，帮他去亲了那个女人，实际上是帮助他认识了自己，迈出那自己都不敢走的第一步，避免以后像他一样追悔莫及。此时的画面变成黑白，仿佛曾经的至尊宝亲吻着紫霞仙子，曾经的爱情后悔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宣泄。孙悟空走到远处， 仍然回望城楼上那对依偎的情侣，似乎是对往事的回望，却没有办法，只能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得不到的才是最想要的，故事中最美丽的却是错过。听人说看《大话西游》有几种境界，小时候看觉得很好笑，长大了一点觉得是感动，再大一点会觉着悲伤或是怅然若失。我想感动我们的不是爱情本身，而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在电影里看到了自己错过的爱情。正如席慕容在他的《戏子》一诗中所写到的，我们都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 那个人样子好怪啊， 我也看到了，他好像条狗啊。 诚如经典的《西游》所带给观影人的喜爱、感动和无奈，以《西游》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不断被众多剧作人重塑、润色和改版，很多人都在试图诠释自己心中的《西游》故事。悟空的演员换了又换，故事的脚本改了又改，越来越多的演绎形式，越来越炫的特技效果，让西游所讲的那个妖神世界变得更清晰、更丰富多彩。但仿佛这些都很难再一箭射进观众们的心窝，人们念念不忘那个颜色有些沙黄、充满胶片质地的经典版本，也难忘说不清是悲是喜但却如鲠在喉的情感，难忘旧时守在电视机前心无杂念的自己。如同有人说，每个人都像是悟空，有过叛逆，有过对抗，有过悸动，也有过无能为力，在凡尘经历几番俗世和情感的纠葛后，将所有的苦涩和甜蜜滋味统统咽下，从此惹泪的故事不予诉说，只顾踏上漫漫征程，不回头，不贪图，直至终点。这些年荧幕上曾呈现过《西游降魔》《西游伏妖》《悟空传》等等电影，这之中不乏有星爷、徐克、郭子健等等既有情怀又有掌控力的导演拍出的优良作品，如《降魔篇》里所具有的周星驰的感想和风格，有他典型的细腻、敏锐的洞察力，对人性和情感刻画的沧桑感。伏妖篇里有徐克的特效和场面，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新，有他彰显的洒脱和张扬。悟空传里有饱满的不屈精神，对天命的嘲弄和颠覆。虽然这些电影上映后票房水涨船高，但口碑却难以如意，这些被大众称之为消费着经典还延续的热度，观众们心中始终在无形地对比着，大话西游就像心口的朱砂，悲喜交织的情感烙印至深。 换着你心间，若能再多看一眼，滚烫的心炙热的眼，你的泪滴落得 觉形式大于内容的作品。其实害怕的是有一天面对紫霞和至尊宝的爱情再也无法动容，害怕时代变迁所带来的鲜亮外表从此掩盖了故事的真谛。对此曾有人分析过，在盛产神魔小说的明代，一部《西游记》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中唯一一部刻画妖神的作品，凭借的并不仅仅是作者所创造的神魔精魅，而是用有人情的神魔和通世故的精魅比喻了生活。透过故事看生活是西游小说成功的原因，也是如今诸多西游影视无法动人的关键。或许人们是希望在作品的映射中看到自己的，可能是一点性格上的共通，也可能是一丝对爱情的遗憾。在纷繁复杂匆匆而逝的人生中，人们总要抓住些不变的东西，才能证明我还是那个我。我们在构筑的是寻寻觅觅又失而难得的回忆，也是心系天地敢爱敢闯的美梦。同样，我们对影视作品的期许还有另一个层面，人们希望西游影视不仅仅是商业化的讨巧和迎合，不仅仅只满足人们对怪力乱神的想象，而是能够看到时代的精神，能够去对接碰触人心的实质内核，让人物与故事来源于生活，再通过创造和想象力高于生活。不过可以确定，无论经过多少年，依旧不变的是，每当那个叛逆的与天抗衡的大圣出场时，小刀会序曲的音乐总能让我们热泪盈眶，感慨大圣不愧为大圣。任时光流转，只要踩着筋斗云身披战袍的美猴王再次出现，心潮总会为之澎湃。西游故事伴随了太多人的成长，再画传奇回想又是一段时光。当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再次响起，是谁又浮现在了你的脑海？是谁又伴你走过了一段岁月？在每个人的故事里，所有的爱、勇敢、遗憾，都足够美好。 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 你的电影我的心，我们下期再见。 苦海